事情还是要算到两天前，那天正好是半年节，可能中国大部分地方已经不过这个节了。但是六子的老板说，这次遇到这种厄运实为不祥。按照他们当地人的习惯，如果遇到大灾大难，就要过半年节，也叫做挡灾节。六月初一为民间半年，有避瘟疫走病这样的习俗。他就按照习惯买了大把的香油蜡烛什么的，上普陀山进香。本来这事情办得很顺利，赵老师又顺道去了上海看看那里的拍卖行。此时拍卖行正拍卖着一件宋代的九黎残纹铜镜，价格算是咬死了。赵老板因为一下子调不出那么多钱，最后只有看着东西给别的买家拍走了，这让他有些觉得挂不住脸。第二天他带着钱赌气似的又去了那个拍卖行，但他居然又看到了那个铜镜，拍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价格。这他就纳闷了，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内行拍卖会，是不太会有伪拍这种掉身份的事情，而且这种行为极损信誉，甚至会导致自己拍卖会会员资格被取消。很可能是因为救玉虫的事情让他有些戒备，他第二天是拍了一对瓶子，并没有拍那个铜镜，铜镜同样也被人用比较高的价格拍走了。回到宾馆，他心里就有些后悔，觉得自己没魄力。他懊恼地想，如果明天最后一天拍卖会，那镜子还在那里，那么这个东西就算是天价，赵老板也会硬拿下来。果不其然，拍卖会的最后一天，那镜子居然又出现在拍卖会上，这让赵老板又喜又怪。不过即使心里有疑虑，依然拍下了这面铜镜。交易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还说赵老板是好运气的人，这铜镜前两个拍者都中途出了事故，一个车祸，一个破产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安稳拿到镜子的人。这让赵老板大脑像触电一样一下就后悔了。不过正像他所说的，在拍卖会里如果你拍下不买，除非是很特殊的缘故，否则绝对是丢脸丢大的事情。赵老板硬着头皮把镜子带了回来，本来还是很喜欢这面古镜的，但是现在他怎么看都觉得那东西不祥，于是就准备倒卖给其他商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开始发现不对劲了。那镜子来后的第一天，就有警察来他们那里说，发现他们和地下黑市有关系。后来就是赵老板讨厌什么就来什么，也亏赵老板的势力树大根深，这些小风小浪才整不垮这个老太岁。但是让他害怕的事情却再一次发生了。就在昨天，又有一个人登门拜访，说是老板欠他合伙做买卖的钱。老板一看这个人就觉得很眼熟，可是就记不起这个人是谁了。但是人家手里真的有借条，也有自己的亲笔签名。现在老爷子看十几万像看几块钱一样，既然人家有借条，他也不想惹事，给了钱就让人走了。人一走，他才想起来这个人是一开始他发家时的合作伙伴，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因为他早就跟这个人凹断了关系。而这段时间他疲于奔命应付这些麻烦事，都没有时间去思考那面古镜的事情。后来他想干脆扔了，但是心里又隐隐觉得扔了会不会有更大的麻烦呢？到时候就真的找不回来了。于是他就想到白毅前段时间对他说的小心会有祸事，便想找六子来他们这里探探口风。这种事情乍听之下的确觉得怪诞，但是安宗听了就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。这段时间他除了对周朝青铜器有所调查外，还对八苦做了一番研究。如果不断出现自己厌恶的事情，那么这个就是八苦中的怨憎会之苦。难怪白毅那么笃定那小子会再来求他们，搞了半天都是因为壁画，因为他有一个完整的流程。六子见他们并没有感觉多惊讶，眼神闪过一丝纳闷，不过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哄着他们再次出手。 六子想了一下，最后干脆地说道， 其实你们问我还不如直接去问赵老板，既然他现在想再麻烦你们啊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提醒二位了吧。 他的意思就是求雨找龙王，求子找观音，他们要查什么干脆就直接去问这事儿的源头。白毅笑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 成，这事儿我们就先去看看，但是帮与不帮还得看情形。 第二次和赵老板的对话，他并没有邀请他们去他上次那家茶楼，而是直接请他们去了他的住处。本来六子想要他们第二天就去，但是他们因为不再相信六子所谓的打点疏通，坚持不请假，周末才去拜访。于是他无奈地表示周末一早就来接他们。送走六子后，安宗关上房门，回头看了一眼挂钟，这个时候已经将近12点了。直到听见六子走下楼后，他才慢慢地开口道， 这个是你所料到的吧？ 一半一半，我所有知道的东西只是那壁画里的顺序，其他的就是靠我猜测了。 白衣拿下眼镜，捏了捏鼻梁，他重新戴上眼镜，然后开口说， 问吧，你心里的疑问未必比六子少。 嗯，你怎么知道赵老板会是下一个角？ 安宗咳嗽了一下，掩饰自己的尴尬，还以为已经掩饰得相当不错了，哼，不过看来火候还是不够呀。白衣笑了一下，然后拿出纸笔，在纸上画了一个很潦草的示意图。 这就是接下去的三个图案，第六个就是怨憎会，第七个是爱别离，第八个是五云盛。 安宗努力地把这些简单的复合联系起来，发现他们组成最后三个镜头。其中有一个人拿着一面铜镜，在看镜子里的那个人。镜子里，白衣用几个很潦草的圆圈代表了人的影子。然后，那些影子手里拿着刀，想要砍镜子外面的人。 这面镜子，是在无苦之中那个女人也看着的那面镜子。此时这面镜子又落到这个人的手里。 他甩了下脑袋，想要寻找前五幅都会出现的人影。果然白衣用几根横竖表示了屋子的房梁。那些人都站在屋子的房梁上看着这个照镜子的人。不过这个也只是能明白一些最基本的信息。白衣再牛也不可能从这种图案上找出多大的具体预言。看来白衣那句模棱两可的话的确算得上是双关语，而碰到这件事也只能说是那个姓赵的倒霉。第七幅是一对情侣，在他们之间有一条河一样的东西，而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前六幅中出现的那些怪人，看得出这便是爱别离。第八幅是一个人被贯穿了身体，看样子是肯定活不了了。安宗一度认为这就是他最后的结果，但是此时他发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，那就是在那个被贯穿身体的人的边上并没有出现前七幅的那些怪人，他身边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影子，而在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安宗看着白衣皱着眉头问道， 你是不是少画了东西啊？在第八个人的身后应该还有前面所出现的那些苦局之中的人。 不，并没有出现，他的身边围着的不是那些人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黑影。 也就是说前面七个人都不在了？ 数量错了，不是七个人，而是八个。